大家好， 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睇，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今朝砰砰声有雨落，不过听住风骚更快乐。我是小张张。 落雨湿湿，马小强个头千祈唔好耷，大家个头都唔好耷。我是小睿睿。 拍我个心口，抬起个头做人，你记唔记得？ 几时啊？ 寻日啊，个剧。 系啊系啊。 咁你系六月一号国际儿童节啦。 系冇错。唔单止啊，今日就系国际父母节啊。 哇！ 系啊，父母都系啊。 我知嗱，去到六月咧，觉唔觉得好似去咗即系下半年？ 梗系啦，啱啱到咗一半啊嘛。今日开始噶啦，下半年开始噶啦。 咁点搞咧？我又要继续努力， 日日都努力噶啦， 净系下半年先努力咩？ 我逢月尾唔努力噶， 我又唔觉，我觉得你努力咗好多。 系啊， 俾个 credit 你。 讲起父母同小朋友，今日我哋上家晨光都系个妈妈，嘉明啊，欢迎欢迎， 我偶像啊！ 直情咧，我即系透过， 我惊你俾佢劈。 系我睇，我透过个车窗玻璃见到一个电咧， 雷电啊嘛， 系啊，哇，好靓噶。 佢就系话咧，就系由天嗰度咧就劈落地下咁嗰啲咯。我琴日已经见到啦，我嗰边好多。今朝早无端端嘅话系有一个嘅就系哇闪避不及啊，有一啲咧好快闪一闪，跟住嘣嗰啲好劲嗰啲雷咧，我最惊嗰啲。 我谂如果你行紧山咧，有呢啲天气，你更加惊可。 千祈唔好去啦，即刻走啦。 咁空旷， 行紧。 行紧啊！如果你行紧嘅时候，佢忽然间有啲咁啪一条电光咁，你惊唔惊？ 梗系惊啦，系嘛？ 有啲点做啊？行山大人应该点样？ 我唔知啊，但系我通常都唔会。你如果喺啲树度嘅话，咁亦都好危险啦。 咁揸遮都唔好啊。 咁唔好啦，你要有啲咁尖嘅，成个避雷针咁， 点算？点算 得啦？ 啊！所以最好天氣唔好就唔好行山， 唔好行山真係唔好行山，唔好滯。 去到真係唔知點算啊！ 係啊， 咯。OK， 好啦，咁今日星期四咧，一樣咧，我哋一會愛好系列啦。咁啊，同呢一排啲天氣咧，又凍下、熱下，又落下雨，又曬太陽，有關鍵天氣，關於天氣嘅。 冇錯，同天氣有關嘅嘢。 乜嘢都得嘅，其实都系吓 好多好多好 系啊，所以今日 天气有时同心情你会唔会挂钩噶？ 我唔会， 唔会噶，即系你又无论任何天气吓。 我觉得好得意嘅，以前细个咧系好中意好天嘅。你记唔记得星期一翻嚟嘅时候咧，阿 Brian 就 系 话， 系啊 ，Brian 仔啊， 我好中意夏天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后生嘅时候都系嘅。总之一好天嘅话咧，你会唔会嘅攞条命出嚟晒噶嘛？ 系啊， 会晒到咧成个人 红伯伯啊，痛啊， 变 晒 龙虾啊！ 李丽蕊讲过一句说话好笑，佢晒到连牙都黑埋， 真系连牙都黑埋。嗰阵时候系唔知点解好追。追求嘅就係非常非常之黑咯， 唔知點解 黑咕碌嘅一嚿咁樣，仲要係誤搽有防曬嘅太陽油啦，只係搽 baby oil， 因為有人教嘅，因為佢係完全冇防曬，咁所以咧咁黑得好快咯。 我見過有個我見過有一個女仔啊，嗰陣時喺 gym 咁有啲曬太陽嘅 太陽 嗰個女仔咧。我唔係八卦，但我見到佢淨係噴水添咋，佢我見佢曬成個鐘乜嘢都冇搽，佢淨係噴水咋。哇！我心諗得唔得㗎？你啲女仔咪有啲咧噴水上面嗰啲咧，係咪啊？嗰啲平時我哋濕潤咁 啊，嗰啲咩咩安啊嘛，係咪啊？成支咁樣咁長，係 啊，專噴面啊， 粉紅色蓋， 淨係噴嗰啲，跟住你喺度係咁烘住嚟曬。哇！就所以嗰女仔咧，似少似一嚿，我想 成個碳咁樣嘛，行嚟行去，係 一 個碳 咁樣， 係啊，真係㗎。但係嗰時係好追求，係咁樣㗎嘛，跟住你。穿一啲咧好 bright colour 嗰啲衫咧，唔知點解你覺得好潮， 好 聽咁，係啊，好潮嗰陣時。 其實而家仲興唔興咧？ 我諗嗰陣時候係未有成日都會講緊嘅，就係話有咩皮膚癌啊，又話講緊嘅就係咩個大氣層穿咗個窿啊，所以咧就係其實嗰啲皮膚誒，即係應該係話嗰啲太陽會比較毒一啲啊。嗰陣時係冇傾冇講呢啲咁嘅嘢 嘅。 我仲記得嗰陣時候係有一首廣告歌嘅就係咩睇下曬得幾靚， 睇 下曬得幾正。 就嗰个嘛，全部晒到黑掹掹咁 样，个公仔系得意，个细路女俾只狗咬住个， 冇错啦，咬住条裤噶嘛，咬住条泳裤噶嘛。 但系你信唔信咧？嗱，其实晒太阳会上瘾嘅， 会 啊会 会噶，你会唔会啊？因为我唔觉得你系嗰啲中意晒太阳嘅人， 你冇黑过。 你唯一真 系 冇 黑过，人生系黑。 你唯一就系晒命啫嘛，你冇晒太阳。 系啦，佢命运系比较黑啲啫。 嗜好晒 人，我又唔觉得你 系啊，好白啊。但系我其实都好想晒黑嘅，但系我妈咧，佢成日都同我讲，你唔好即系咁黑噶。佢话你好似老咗十年咁。 你知唔知点解你阿妈会咁同你讲啊？一白遮三丑， 真系。 冇同你咁样讲， 何况你 冇， 何况你唔止三丑嘛， 冇错冇错， 多丑嘛。 喂，你妈妈真系 好 有道德， 好丑命生。 呢样嘢又唔可以， 我都系 永远定论。你睇下古天乐，即系呢样嘢迷信啦。啲人成日话佢白面书生嘅时候咧又唔红，晒黑就红。我又唔知呢样嘢系咪可以咁讲咧，但系总之有另一种碌咯。 我觉得衬人咯。亲人咯， 另外一个林子祥都系， 系啊， 你有冇见过白嘅林子祥？ 冇啊，白赖晒嘅林子祥，我 未 见过，都唔认得佢。 未见过白嘅林子祥， 唔得。 自从佢红都系黑嘅， 系。 但系你谂下，香港边会廿四即系全年有得晒？咁于是咧就会有嗰啲晒太阳灯啊咩，唔系叫大家去晒啦。嗰啲咧就好多嘅文章都讲咗，尽量即系有啲嘅要留意嘅地方。 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黑白嘅皮肤嘅话咧，系衬人嘅。你话讲紧嘅就系即系古天乐先生嘅话，其实我有听过有某一个嘅访问，佢话佢嗰阵时候点解会晒到咁黑咧？系全因系因为佢唔想化妆。 哦，系啊， 嗰 阵 时候佢哋拍戏咧， 晒咗唔使化 嘅，冇唔使化噶嘛，尤其是男仔嘛，系嘛，佢都费事搞你啦。如果你化妆师最好啦，你而家咁样，佢又后生，个面又唔系话有啲咩要遮。如果佢真晒黑咗嘅，佢真系可以瞓多阵噶， 少少画眉咯，可能收少少眉。 佢唔使添啦，咁靚仔，五官真係非常之。 即係 Brian 咁咯。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佢係因為咁樣嘅話，所以佢曬黑咗，佢覺得誒又幾好睇，跟住嗰啲運氣又幾好，咁就 keep 住曬。 所以第時咧，我哋如果影相咧，阿 Brian 就唔使 book 啦，我同你就要 book， 因為我哋唔化妝。 唔係啊，你嗰陣時候後生嚟都興曬黑㗎。 都興曬，我上咗人啊，我係上緊上到點咧？譬如話今日天陰咁先算啦， 你都跑上去曬。 唔係，我見到有少少陽光啫，咁即刻偷食饭嘅时间咧，可能即系搭车出去咧，跑上我有个 gym， 有时入咗间 gym 噶嘛，喺尖沙咀佢有个嗰啲露台，快啲趴低晒一阵，哎呀又冇啦，当时嘅心情，哎呀咁，即系好似失去好多嘢咁样。 我明白你嘅意思，喺嗰阵时候嘅话，系有一线阳光咧，你都会咧揦只脚出晒。 行行下街咧，有阳光，拉开晒啲衫咧，晒我啊晒我， 好唔同嘅。我觉得嗰个年代同而家对于太阳嘅，对于皮肤嘅损害嘅系两个学说嚟噶。你有冇留意到啊？嗰时候冇呢啲咁嘅嘢噶，边有美白产品噶？ 冇。 我哋细个时候边有呢啲咁嘅嘢噶？冇噶，净系觉得佢就系黑嘅话，就系反而嘅就系追求就小麦色嘅肌肤嘅话，你会觉得佢就系健康嘅肤色咯。 但每样嘢有个代价嘅。咁近年咧有一次咧，我喺晒完一轮之后咧，咦发觉有啲白色嘅好似斑咁样，即系点咁样？ 系啊， 我即刻好似跌咗去雪柜咁啊，心情死啦！当时唔系讲死啦。咁样唔通皮肤癌咁样，即系如果你经常暴喺呢一个太阳底下咧，你系会有呢啲嘅担心、嗯。开始因为你睇多啲啲文章，你会知道啦嘛。咁啊，后屘即刻问咗医生，佢话我唔系呢啲系一啲 色 素啫， 冇错。 咁咯， 你一点你都即刻去问医生啦。 佢会全身慢慢蔓延嘅，咁你就会你见到嘅就系呢啲咯，系咪？呢啲咁嘅白点啊嘛。 你都有？ 有。就是因为暴晒咯， 啊系啊 系 啊， 呢啲咪就系你嘅代价啦。到你年纪开始咧，就系40岁之后嘅话，佢就出嚟噶啦。包括嘅就系你面嗰啲斑啦，同埋咧呢啲咁样嘅白点。 嗱，唔好睇小白点。第一，可能系癌症啦，唔系就第一。第二样嘢冇咁惨，但系都唔系咁好嘅。嗰啲叫白食啊。我见过有以前有一位同事咧，由最初。因为你唔会成日见佢嘅，但你耐唔耐见到，咦今日又多咗啲，即系个白色嘅范围咧一路扩扩扩扩，咁大家都知道白色系会都有啲嘅影响啦，我唔敢话，即系吓 明。 唔系，但又唔好咁惊，因为你讲紧嗰只系暴晒而出嚟嘅嗰只色素嘅唔均匀咧，同埋白色系两回事嚟嘅。 系我知道， 白色嘅其实就系你本身自己嘅一啲即系自身免疫力出现咗问题嘅时候，你先至会有嗰啲嘢嘅。因为我都好惊，我系突然之间嘅就唔知点解见到自己只脚咧嗰个小腿嗰度开始有咯。咁跟住咧就系话一两粒啫，唔使理佢啦。点解知佢慢慢蔓延到就越嚟越多咯？我系觉得唔好睇嘅，咁我就走去问过皮肤科嘅医生，咁佢就话咧需要担心系两回事嚟嘅，咁所以嘅就系咁啊，由得佢咯，因为我冇办法啦。呢啲咪就 系 细个嘅时候你唔听话啊嘛，到最后尾嘅时候你迟啲嘅话咧，你始终要还嘅。 系啊，系我头先咪话咯，要还噶。 系啊，同埋啲皮肤会比较粗糙啦，同埋冇咁靓啊，似嗰啲即系大象嘅皮肤咯。 系啊， 所以其实咧有时嗱，你冇你真系噶，因为晒到佢嗰啲水分 啊嘛， 水分已经系比较即系已经吸干晒。所以我又覺得係咁樣嘅，有時好多嘢，你細個嘅時候，你點樣俾人哋勸啊？唔好咁啊，唔好曬啊，點點點嘅話，你係唔會聽㗎。到你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同一番嘅説話又出自你自己把口去勸 同啲後生仔講，唔好曬咁多， 唔會聽噶， 唔好咁樣啊，唔好咁樣。 所以就係咁咯。 我想曬啊！ 所以我讲翻嘅就系讲紧话，即系你晒太阳嘅话，不过真真正正嘅，如果你话你耐唔耐晒太阳嘅话，可以吸收到嘅维他命 D， 咁呢样嘢嘅话咧系必须要嘅。不过咧就唔好暴晒， 同埋咧最好喺时间上咧作为一个选择性嘅晒，譬如好多人都讲噶嘛，早上9点，最迟10点， 系啦，或者系黄昏3点后， 系因为嗰阵时嘅阳光咧系唔会咁猛烈， 温和啲嘅， 冇咁浓 多，系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又唔好話，我點解會講到嘅就係曬太陽呢一樣嘢咧？咩細個嘅時候嘅話咧，就會覺得夏天啦，好陽光嘅日子咧就會開心啦。咁我就唔中意落雨嘅日子啦。但係唔知咩慢慢嘅話，你會調節到，我覺得就係話，其實真係已經冇乜所謂。就算你話係有太陽又好，或者係落雨又好嘅話，佢都自有佢自己嘅風景嘅。落雨嘅話咧，有時好涼， 好浪漫啊， 好涼， 又或者有一啲嘅雷暴之後咧，嗬，佢會令到嗰啲空氣咧，你洗到個城市。好似好清新啊！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享受。 今日嘅爱好系列就系想带出呢一个 系啊， 雨后嗰种感觉。 嗯， 不过咧，嗱，我细个时候咧有一个原因令我都几喜欢落雨，因为落雨咧系会着靴噶。 哇！ 我觉得嗰阵时翻学嗰啲雨靴咧，好似好型咁样， 羡慕你。 可能系啲鲜黄色啊，鲜蓝色啊， 绿色啊， 绿色 啊，你唔会着嘅嗰啲平时 啊。系啊， 你副驾驶真系幸福啊！ 雨靴啫， 我冇噶。 同埋咧，佢个口系阔啲嘅，咁咧你着咧系服，咁啊着咗佢。平时着鞋咧就复杂啲咯。咁你着住水靴咧，踢踏踢踏咁样咧，都系抌下水添咧， 即 系话 专 登抌水跑嗰啲水，抌下水。 两位系点啦？有时咧，如果你落好大好大雨嘅话，就算你着水靴又好，或者点样都好，你翻嚟都会湿噶嘛。跟住咧就全班嗰啲同学咧就会除晒啲鞋仔啊，跟住啲袜咧晾晒喺度。我又觉得好得意噶，即系你有啲事发生啊，喺日常好沉闷嘅学校生活里面咯，喺度 唔系成日有得着噶， 系啊， 仲有啲遮开晒摆晒喺后边啦， 系啊， 我坐后边啊惨咯。 点解啊？ 啲遮骨 都系挂你后边， 系啊，个个就对住我风 啊！咁其实系因为你啫， 系啊，我知啊， 我都觉得你系好奇怪，真系骨骼精奇，好似琴日咁，大家企喺出边嗰度倾偈咧，唔知点解个个经过就闹佢。 石堅嚟，咩石堅？ 你記唔記得啊？ 石堅 你 喺 一代嘅同事啊！ 我食過蛋糕添， 交通 你學 邊咧？同事，跟住佢喺度食嘢，總之佢食咩？跟住個個仔喺度鬧佢，跟住阿阮君彪咪話係咯，唔知點解見到你好想鬧你啊！ 但唔係，我覺得你咧骨架精奇得嚟咧，呢一種咧係大家鬧中又帶有愛。爱中又带有恨嗰啲咁， 我觉得点解会咁咧？系因为其实大家压力都好大啊，同埋嘅就系佢真系唔系知道嘅就系佢闹佢唔嬲啊， 吉祥物， 佢有皮银肉银系咪？你又打掹佢唔直，又拉佢唔长， 吹佢唔咩？ 系啦， 掹佢唔长， 吹佢唔直，掹佢唔长。 你试下再闹我啦， 我唔觉得你会咯。如果你咁样嘅话，你就失去咗你自己生存嘅意义啊！ 好嘢，真系从战师底嚟嗰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指明社工、幼儿工作员、教师和医生、护士等是强制举报者，若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受到严重伤害，必须尽快举报。對於嚴重傷害的定義，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梁振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法例有舉例子，例如身體上受到嚴重傷害、涉及性行為、兒童長期被忽略導致營養不良等。當局會同步製作強制舉報者指南，羅列不同的場景，亦都會找專業人員幫助在法例生效之前完成相關培訓課程。他又說，若果有第三方阻礙舉報，同樣亦都會面對罰則，最高監禁三個月或者罰款50,000元。教育局表示，截至上個月18日，共收到49份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的申請，以及31份不調整學費的通知書。局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以期在新學年開始之前完成審批程序。另外，截至上個月中，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大約750所幼稚園當中，約740所已經遞交新學年的學費建議，其中約480所申請加學費，約250所學費維持不變。至於沒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教育局接獲約140所申請在新學年加學費，1所申請減學費，其餘約90所維持學費不變。發言人指出，教育局會為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協助學校為學生舉辦更多課室外進行的體驗式學習活動，聘請代課教師，以暫代因病請假的教師等。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同意兩黨共同提出暫停政府超過$310,000,000,000債務上限的法案。法案在314票贊成、117票反對下通過，將送交參議院。法案暫緩債務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並對2024財年和2025財年的開支進行限制。按照立法程序，法案需要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再呈交總統拜登簽署才能夠生效。拜登對眾議院的表決結果表示歡迎，認為對國民和美國經濟來說都是好消息，呼籲參議院亦都盡快表決。國會需要在今個月5日之前通過有關法案，否則美國將出現債務違約情況。報道說，即使相關協議獲通過以避免債務違約，但是若果外界對美國按時還款，但是若果外界對美國按時償還債務的能力失去一定信心，信用評級機構仍有可能下調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英國國防部情報部門負責人說，中國將在很多領域與英國展開更直接競爭，預計到2030年，中國將對英國海外利益和經濟安全構成最大挑戰。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說，英方情報官員這番言論純屬無中生有、惡意污蔑， 呢啲谣言喺国际上根本冇市场，连英国民众亦都不会相信。发言人话：事实系中国嘅发展只会对世界各国带嚟更多机遇，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或挑战。攻击中国解决不了英国自己嘅问题，中方奉劝英方多花啲时间搞清楚英国面临嘅真正挑战，多谂谂点样应对呢啲挑战。中方敦促英方停止散布反华言论，停止煽动对立对抗，避免将中英关系带入歧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341点，升107点，总成交49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1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0855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8.53，升5仙。腾讯控股319.4，升8.8。阿里巴巴78.95，升1.05仙。美团115元，升4.8；京东集团131.7，升5.8；恒生中国企业62.64，升4.8；比亚迪股份235.4，跌1元；友邦保险75.8，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3.62.4，升7.2；快手54.05，升1.05。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32，日元139.5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57，人民幣7.098，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30976點，升88點。港金報1836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53美元，卖出1965.1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咁最挤塞嘅地方咧就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啊。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米埔新村，由于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下油田村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新村，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车龙好长啦，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下油田村。咁啊，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 Mega Box 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去 Mega Box 对出。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蝴蝶谷道。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农场工业中心啦，即系天主教坟场对出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翻去农场道啦，啱啱入翻狮隧口嗰个位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翻去龙翔道啦，入翻去狮子山隧道嗰个位。咁另外啦，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长源路，即系石梨背水塘附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嘅琵琶山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长源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对出。 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喺福亨村。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的角度去解释母性。冇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文教组节目《艺文谷》 全新节目时段， 内容更丰富， 每星期为你搜罗城中文艺活动、 全球艺术新闻、 推介艺术电影、纪录片、文艺书籍， 全方位照顾中意艺术文化的你。 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有我李秋婷带你游走艺术文化大世界。耶、yeah! 哦，抬头仰望万里无云嘅晴空，我的脑袋却为何充满又怨而近的乌云 ？Sarah 姐，我知点解，因为天文台将会发出恶劣天气警告，你担心响工地做紧嘢嘅工友安危，同埋户外棚架做足防风措施未？ 翻风落雨，无论室内定室外工作，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同埋做好防御措施。要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正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变幻莫测，尽早定好安全設備及規則，我是何潔瑩 Kara。 我是林永和醫生。老友記，新冠病毒仲存在社區，長者有較高風險，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輕心。科學數據顯示，長者只要身體情況穩定，就可以放心接種新冠疫苗。親友應盡快安排長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長者健康中心、私家診所或公立醫院及時接種疫苗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四嘅早上啊，十点四十二分啊，风骚快活人俾你听。今日多云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起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咩嚟数天仍然有骤雨嘅。听日好热好热，局部地区有雷暴。 哇！ 咁而家網上咧好多新聞啦，有時咧就我未必單單去睇，因為你覺唔覺得如果你揸住手機咧，你係可以睇到咧天荒地老咧， 係啊， 都仲可以有嘢睇噶嘛。 啱啊！ 所以有時咧我就揦揦睇下條船啦咁樣。有個新聞咧就發生內地，我琴日咧就唔覺意睇到條片，我忍唔住睇咗好幾次，因為第一次我冇開聲啦。 忍唔住。 係啊，因為我不停咁諗，如果我係佢，我會點咧咁樣？咁唔知你哋有冇睇咧？就喺便利店都幾清晰嘅嗰個 camera 影住啦。个女仔买，即系佢系佢里边嘅，即系卖嘢嘅。咁你有见到只老鼠，老鼠咧就向嗰啲货架嘅地下个标咁样。佢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啦，可能出于本能，出于本能啦吓，但系噗一声踩住佢条尾，跟住由嗰一点开始，佢就尖叫啦。你有冇开声睇啊？ 冇， 系嗰啲叫做破玻璃嘅尖叫声。跟住咧，嗱，如果你系老鼠，你俾佢踩住条尾，你会点啊？反击啦，反击啦， 系啊，快走啦， 想咬佢啦，系咁拧个头过去啦，咁佢更加叫得犀利啦，咁样，但系佢又走唔到啊！嗱，呢一个咧个人生交叉点，你放唔放啊？如果你咁惊， 唔放， 我谂任何人都好惊啦，系咪先？再，我谂你敢唔敢噶？如果俾你，你敢唔敢做第一下就系踩？你敢唔敢噶？ 首先唔会咯， 系啊， 第一下你踩佢条尾嘅话，你都估到噶啦。 我唔会咯， 除非你唔惊佢嘅啫。 我唔会咯， 即系等于曱甴咁样，你谂住唔惊佢，你我就啊啪哇！嗰啲咩劈咁样，你预咗噶嘛？ 我唔会，但 有后果噶嘛？ 我觉得佢嗰下系一种 本能 反應， 係啊， 走啊嗱，咁樣樣 唔會。如果我驚佢。如果我惊佢，我点 会 踩佢？系啊，几大都唔会啦。 好，你觉得啱？你预咗佢会反抗，同埋你踩住，跟住点咧？你有冇谂下一步咧？ 系啊。 咁咧佢好惨啦，即系佢个样系惊到咧，系就嚟晕咁样啦，一路叫叫叫叫，直接街上面有个阿叔叔都咩事啊？就入嚟听你拖鞋，听你都咩事啊？跟住望到，诶、欸，踩死佢咪得咯咁样。跟住个女仔就唔得啊，唔得啊，我唔得啊，唔得，猛话唔得，唔得， 好惊噶。 咁呢个叔叔咧，我睇啲报纸佢系个英雄嚟。因为佢接力咧，我帮你踩住佢啦，咁样，咁啊轻轻踩咗少少，跟住佢轻轻移后啲，移后啲，跟住一走一褪后咧，那个女仔成坐咗地下，即系成个人发软崩溃。你谂下，其实几折磨，对于佢嚟讲，嗰十零廿秒，佢要踩住一样佢最惊嘅嘢，又唔放得，真系好折磨，即系老鼠又惨，系咪？咁收尾个叔叔即系做嘢做全套啦，咁啊收尾咧就 搞掂埋， 攞个胶袋嚟，咁跟住搵个胶袋。套住老鼠拎佢出去就唔知拎去边度解决啦。但系呢啲人生遇到嘅少少嘅，我唔知叫边 个分享出嚟噶？ 应该 片嚟噶， 片嚟噶， 系咯，咁有人分享出嚟先有得睇噶嘛？ 全程尖叫，即系你谂下，其实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折磨。 系啊， 但系已经踩住咗，即系人生有时候有啲细心到个头，唔知点算。 我唔系试过咯，喺屋企住楼嘅，唔知几多楼啦，有只老鼠走咗入嚟。我好惊，我真系好 老鼠呢样嘢，真系我谂系人都惊，冇人会唔惊。 咁啊，当时我身边嘅人梗系叫我哋快啲捉咗佢啦。 好似男人一定大胆啲咁嘅。 冇错啦， 我本来想大胆，喂，点解男人一定要大胆呢啲噶？ 我其实真系好细胆，虽然嗰只老鼠真系好细只嘅，我谂两三寸，即系嗰老鼠仔啦， 系啦， 系啊， 老鼠 B B 咯， 系佢叫我一定要搞掂佢。 边个叫你啊？ 即系我身边嗰个人，当时 佢系女性嚟嘅， 女性梗系叫男人搞噶啦。 系啊， 唔通个女性啊？你惊嘛？等我嚟，冇理由， 冇理由。 边个唔惊噶咋？因为每人总有一份嘢喺佢。 我系真系好惊，我讲到明。咁最后咧，即系捉佢出嚟啦。因为嗰阵时我讲好多次啦，朋友打完牌就话俾我听，喂，你屋企好似有老鼠，跟住佢哋走晒，然后我身边嘅人就话： 你用嗰啲最原始嘅老鼠笼、老鼠胶、老鼠乜、老鼠物唔得咯。即系 你半夜三更，你点会有嗰啲架撑？ 你嗰刻唔好搞咯，你听日买个老鼠笼先。 啊、 以你呢个烂 g 人嘅话，我讲呢啲朋友如果去你屋企嘅话，同你讲话你屋企有老鼠嘅，你一定会讲呢啲嘢嘅，就我养嘅。我觉得佢会讲呢啲咁嘅嘢啊， 我 睇我养嘅咁样， 好贵噶，你冇有 力啊， 系啊，冇错。 哇，我惊到点咧？最后佢话整条路出嚟，我算叻噶啦，即系整条路，佢知走入个房， 蛇老鼠有， 系啦，然后开咗个大门，攞啲嘢。 引佢走，引佢出去， 系啊，谂住攞个扫把赶啊，即系 赶佢离开你自己屋企， 系啊， 你走得佢走去 B 座系嘛？ 阿陈师奶嗰度 就系佢嘅方法啦， 开条大门， 搞 佢开条大门， 搞佢唔关我事， 系啊， 唔好咬我得啦， 铺条路，所以嗱，准备好未？准备好 B 座。 即老鼠，即老鼠放咗出嚟，我梗系惊啦，攞把扫把，地点扮象住喺度怼佢，喺度闹啦。你唔系拍空气啊，你拍只老鼠啊。 你唔系想拍只老鼠，你又想赶佢走。 系啊， 开到门 啊， 开咗道门噶啦。 你开到门，即系佢未必飙嗰边，佢飙你，佢飙埋你呢边咪死。系啊， 通常嗰啲都系咁噶。 系啊， 例如嗰啲落雨嘅飞曱甴又系噶，唔知点解佢就 哇， 总会撞埋你噶。 佢一定撞埋去你边噶。 结果梗系唔成功啦，因为其实 点解啊？ 因为我真系好惊，我冇人。 佢胡乱乱拍嘅， 系啊。 其实有冇拍到只老鼠都唔 冇错。 佢眯埋个死眼， 其实 乱拍 同你死过。 可能拍到佢身边嗰个真。 仲要真系好似你话斋，好大声个，我杀你。 系只老鼠会唔会冷眼旁观嗰只啊？傻，其实 做咩啊？死眼仔 啊！我又睇下你做咩 啊？系啊，发 我真系最怕老鼠。 但系所以你谂下，嗰个女仔只脚仲要踩住嗰只老鼠，又唔缩多只脚。 系啊，佢嗰只系大老鼠嚟噶嘛？如果我 少少大啦， 系 少少大， 但 不知好 丁屎咁细只，我真系。好惊，我讲到明啦，同老鼠势不两立。 唔系呢啲嘢咧，我咧真系好难讲嘅，因为其实你话喺屋企咧，你又讲得啱嘅，唔知点解有好多人都会觉得，若果万一有啲咩蛇虫鼠蚁嘅话咧，一定系男人出嚟搞掂嘅。我唔赞成嘅，因为我喺我屋企嘅话咧，其实有某啲嘢嘅话，佢系不能够掂嘅，即系其实有时就系雀仔啦。嗱，小不免，因为我住喺嗰啲村屋嘅地方咧，都会有啲雀仔咧，即系唔识死噶嘛，佢无端端话嘣声咁啊撞落去嗰啲玻璃嗰度啊，佢真系会死咗。 系啊， 咁摆咗喺度嘅话就唔知点噶啦。 一時間嘅話咧，一定係喺案發現場咧，我哋只貓一定會咩嘅，會知道嘅。咁跟住咧，佢就冇可能係隔住個玻璃，不是，因為佢喺個玻璃出邊嗰度死咗。咁、哦 okay、通常咧，你啲貓對於雀仔嘅話就非常之敏感嘅。佢、第一個去案發現場嘅一定係愛因斯坦，佢就會坐咗喺嗰度，佢喵喵喵喵係咁喵咯。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唉，又死咗只雀啦。咁我冇辦法㗎，喺呢啲咁嘅位置嘅話，係一定我出手要將佢處理嘅、嗯，因為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身邊嗰個人嘅話咧，佢係唔可以見到任何有啄嘅嘢，例如咧雞鴨鵝雀仔呢啲咁嘅嘢，佢係完全唔可以掂。 我諗佢除咗咁之外， 如果係咁， 唔係好夠膽掂一啲屍體啊！我估 唔係啊，係佢驚雀鳥啊！即係總之有啄嘅嘢啊，佢甚至乎係連雞鴨鵝都唔食嘅嚇。咁、究竟係點樣嘅話就不得而知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嘅就喺屋企有時嘅就真係要各司其職咯。 冇錯， 係啊。就算有時你係生勾勾嘅雀仔啦，有時飛埋嚟啊咁樣嘅話咧，佢見到，佢成個好似見到鬼咁啊！你知唔知啊？ 喂，咁佢打唔打麻雀啊？佢見到即係一索會點啊？ 冇啊，佢唔乜嘢啫嘛，佢唔係唔做索子咯，萬 好驚啊！ 啊，咁都俾你諗到， 系啊， 犀利！ 一見到一鎖啊， 又出中 啦！好啦好啦，嗱，睇下你嘅風騷範圍啦，廿七度氣温，相對濕度81%，翻嚟我哋由今日嘅網上情，提提大家12點，今日有麥玲玲師傅。 醉吧，就附在綠綠的杯子尖，乏力地淥著煙灰天花。耀眼灯光，此刻赚得多明亮。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痛，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惘目光。在心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纤巧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念你，仍然想念你，落寞在面上渐渐结聚，寂寞在心底默默作祟，伸手抹不净此刻涌出的泪水。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液淌，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惘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纤巧的 望上情，镜子里的人。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事业成功，到他中年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但物质丰富的他没因为达到梦想而觉得开心，反而同个朋友倾开，啊，这个朋友是他同学来的，经营一个细细地的农场，种下花种下草，过着很平凡但是很开心的生活。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心想，我的钱多到买100个你这样的农场都得，为什么你这么开心，我经常都好像不开心的。他的朋友指着窗口就说，你望出窗口看到什么？有些人就说，好多人在那行咯，好多车咯，天气都几好啊今日。跟住佢嘅同学又带翻佢入嚟就话啦，咁你望块镜，你又望到啲乜嘢？有钱嘅人望下镜里边自己憔悴嘅样，镜里边咪我自己。跟住佢同学就问啦，咁你望窗口辽阔啲，定望喺个镜里边辽阔啲？佢就话咯，梗系个窗口睇得远啲。佢同学微笑咁话，平时你就系太多时间净系望住块镜，当你试下唔好净系望住自己。望下呢个世界，其实好美好嘅。每一天我哋营营役役，希望将自己嘅生活变得更加好，希望拥有更加多。其实我哋身边仲有好多值得我哋去留意、去珍惜嘅人同事。试下从镜里边跳出嚟，睇下呢个世界。Turned up the collarboard,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bu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 need? Astonished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one man's soul.You're welcome. Michael Jackson 嘅呢首 Man in the Mirror， 快到十一点钟。 好啦，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就有爱好系列同天气有关嘅歌。 成栋碟啊，你救我嚟。 咁又点啫？ 多就得噶啦咩？ 多都冇用噶，系咪先？ 好，留意留意啊，翻嚟继续。 你缺点够多啦，咪赢啊！ 肚腩够大啦。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同天气有关嘅歌曲。 冇错，真系无数咁多。 冇错，有好多朋友都喺度讲嘅，佢就话：哇，你而家讲紧呢一个题目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古今中外，仲有嘅就系唔同嘅时间，都有好多 咩曲目都有。 系啊，所以嘅就系咪好咯？咁咪可以去有好多歌。不过其实你嚟嚟去去都系嗰几只嘅咋。 都唔系噶，都有好多噶。 虽然系，但系你听开嘅话就可以落雨，都系即系锁定呢几只，或者系即系天气冻啦，又可能。锁定呢几只、 啊， 我觉得都会有咯， 嗯、 即系有你自己嘅心水，我意思 系嘅， 冇错。 今日唔知点解嗱，讲天气咧，有时咧，头先我都讲咗一句说话，就话其实同天心情有时都有啲挂钩，同、人生都有啲挂钩。今日咧，阿 Sarah 出咗呢个题目，我突然之间有少少谂咗一啲同天气好似无关。嘅事情，首先咁讲啦，而家进入咗风季啦，咁样，风季咧，大家会有心理准备，啊，六月、七月、八月，啊，雨水多，可能会有台风咁样，大家会有心理准备。唔知点解突然间就由呢一样谂起另一样嘢，就系话咧，嗱，而家大家会有天文台话俾你听，譬如今朝黄雨会提你完啦，黄雨完啦，你可以慢慢你知道下昼翻阳光。人生咧，其实好多风打上嚟咧，话打就打，无论系工作，失业，忽然间有屋企人离世，诶，忽然间自己身体唔舒服，好多呢啲人生嘅暴风咧，系真系完全半点儿嘅 杀过你措手不及， 预兆都冇，甚至嗱，唔好讲咩啊，净系讲疫情啊，系咪先？三年前当大家好似若无其事咁啊，食饭啊、玩啊、探问你啊咩，哇！突然间假又唔出得，即系个风系嚟咗，同埋冇人可以话俾你听打几耐， 系 哦，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人生有时都要谂下啊，真正嘅台风我哋识得对付啦，都有呢一个专家帮我哋去预测啦。人生嘅台风预测唔到，打嘅时候可以点咧？所以我谂起呢一首。暴风女神啊，对待呢啲人生嘅暴风，我相信平时做好心理准备，做好一啲嘅各方面嘅准备，可能就唔会咁彷徨啦。或者有啲好朋友喺身边嘅，咁又唔会咁孤单啦。希望大家喺风中继续努力，做一个风中赶路人，快乐地每天风骚陪住你。 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神秘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无踪，曾在 巨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划破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神秘的罗拉拉，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无踪。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恋火中，猛风当中，他拥抱我。哦哦哦哦，这刻身边只有风，停在那抹不清的追忆中。 我自己的经验咧，问翻两位拍档啦。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做咗咁多年人啦，包括听紧收音机嘅朋友们啦。喺台风即系人生嘅暴风之中咧，你有冇留意咧？你嘅战斗力系强啲嘅，即系你打紧风嘅时候咧，冇咁 hea。你个人咧平时咧懒懒洋洋咧，但系当你进入咗原来人生嘅风眼，你真系觉得哇唔得啦！你系会特别即系要挣扎求全啊！你唔会再系摊喺树啊等运到咁样，你会唔会觉得？ 会啊会啊会！ 我谂你都经历好多人生嘅风眼啦， 系咪先？ 又揸人六位数字啊，诸如此类，你系会特别搏命，同埋你会不停揾机会嚟翻身。 系啊。因为要为自己负责，亦都要为屋企人负责任，即系唔想咁大个人仲要佢哋担心，我觉得呢个唔要得，唔可以咁做。 其实我几中意当自己面对一啲人生嘅两难，又或者系面对一啲嘅就系你预期唔到嘅嘢嘅时候嘅话咧，嘅自己嘅。因为嗰阵时候嘅生命力系好强， 好强。 你有冇发觉？你就算系点样都好嘅咧，你系唔识攰嘅，唔识肚饿嘅。总之嘅就系喺嗰个时候嘅话，目标只系得一个，就 是、 去做好嗰件事，又或者嘅就系去完成嗰样嘢。嗰阵时候嘅斗志，我觉得我自己系好劲嘅。 我最记得嗰阵时。 好中意嗰阵时候个自己 嘅。有一次咧，就喺当顺境嘅时候啦，咁有一个工作嘅机会，但系个工作机会第一嗰个报酬咧就唔系好多，同埋我冇乜信心做一啲我冇试过嘅嘢，我就好轻易就推咗。过后嘅日子，当我进入咗人生嘅风眼，我就谂翻点解唔接咗佢咧？咩都做嘛，你明白我意思啊？ 明啊，明啊。某啲好多抉择 你就会唔做咩唔做做啊？你俾我做，你够胆俾 我 做，我 一定会做啊！我乜都做， 但系人生有时顺境嘅时候，你会觉得冇咗呢单，迟啲有第二单啦， 或 者我唔做又冇乜损失。呢、这个就系有时暴风，虽然系会得人惊嘅，但系都可能会刺激到人会更加努力咯。 冇错，我同意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咧人生真系无常咯。虽然头先咧就系 Michael 都有讲到嘅，就系话我哋嘅天气可以预测，但其实天气都预测唔到嘅。如果唔系嘅话，天文台点解成日俾人闹啊？系咪啊？ 点 点挂极点唔挂？点解落到？咁样嘅话，你都仲唔变黑雨？即系其实你冇得预期嘅， 冇得预期， 你只可以嘅真系见步行步嘅咋。喺嗰啲嘢出嚟嘅时候嘅话咧，你只可以嘅就系勇敢啲咯，去好好地 抵着风雨。 冇错， 冇错。 做得好唔好嘅话咧，呢样嘢嘅话真系好难讲嘅，亦都唔 尽心。 系啦，冇错，你一定会尽力嘅，你放心都得噶啦，你一定会尽力嘅。但系能够做得好唔好嘅话，我觉得其他人都唔好喺度说三道四咯。即系我只系觉得系咁啫。好啦，咁我而家要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突然之间。就谂翻起一个画面，其实有时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落雨咧，尤其是系一啲即系雷雨咧，会谂起嘅就系一个朋友曾经试过咧，嗰阵时候自己啱啱搬出嚟住啦，觉得好有型啊，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哇，好有型噶， 自己买嘢翻去个纸袋都靓啲啊， 有个地方系自己嘅，中意养几多只猫就几多只猫，得闲有朋友过嚟饮下酒， 我中意唔着衫裤行人，佢又得。 嗰陣時候真係覺得自己大過啦，自己獨立啦。咁點不知咧，就有一次咧，夜晚黑我好記得嘅，落好大雨，雷暴嘅。我嗰陣時候住喺清水灣，但係其實覺得幾正噶。咁跟住咧，就有個朋友 清水灣三字都高級啲咁。 係咪你咁特別？但清水灣都有啲唔高級嘅地方，我就係住喺嗰啲地方。 你覺唔得 清水灣啲三個字好靚， 有啲區域咧，你一聽 我知啊， 咩九肚山啊，清水灣 係啊， 你聽哇，咩壽神山啊嗰啲，哇， 有個山字就勁啲噶啦。 咁啊唔係嘅，一定嘅。 我知。 咁嗰陣時候你就覺得好正啦。咁啊嗰陣時候仲係嗰啲咧，線嗰啲電話，即係你連嗰啲電話，你明嘛？固網電話。夜晚嗰抽差唔多接近凌晨嘅时候，就接到一个咁嘅电话，都知又知心知不妙，因为通常呢啲咁嘅电话唔会系好嘢。 午夜凶铃啊！ 但系冇嘢，嗰时候后生，你唔会话系接到嗰啲可能系朋友啊，即系有事啊，又或者系屋企人有事啊，嗰啲未系嗰啲时间。跟住一听嘅时候咧，就有句。我哋大啊，做咩事啊？咁就有一个朋友，佢同我讲，佢就话冇啊，我分手啦， 失恋， 失恋啊！喂，当年咧，我哋嗰个年纪咧，真系大过天啊！恋爱一分手咧，就 其实唔关 年 纪事。如果你真系忠于爱情咧，几多岁你都会为爱情而伤心。 嗯， 后生嘅时候你会觉得呼天抢地， 更加 系啦。咁佢就会打俾佢你个朋友，咁我话你想点啊？咁跟住咧，佢因为又同佢自己嘅另外一半一齐住噶嘛。冇办法，人哋抨佢走嘅，知唔知啊？ 哇！咁无情住啊！ 咁无情， 好无情啊！ 我谂又唔系话嗰啲嘅，即系呢个 佢都唔想留低啦。 你覺得啱 佢都唔想留低。 其實所以你就話同居咧，有時有啲咁嘅情況就會係咁啦。你是但有啲咩嘢嘅話，你叫佢走去邊啦？咁跟住我就話唔好講咁多啦，係啦，打得電話嚟嘅話，咁我覺得話你上嚟啦，你上嚟啦。 就係咁噶啦，係 啦。咁佢就揸車嚟我屋企，我好記得噶，一開門嘅時候見到佢有啲地方係應該係腫腫地啊， 係啊， 瘀瘀地 啊， 咁嗰啲啊。系啊， 动手啊， 明啦，系啊，唔系打交，即系其实唔系话即系一个被打咁嗰只嘅就系打交，咁我就佢就一见到我咧就揽住咁喺度哇喺度喊，我就觉得佢就系哇呢啲其实都真系细个嘅时候或者系少年轻狂嘅时候你先至会咁嘅嗬，哇咁跟住又唔好讲咁多啦，咁啊当然系入嚟啊招呼佢啊，咁跟住大家咧就促膝夜谈，咁啊就由呢个凌晨嘅时间又或者一路倾， 起码到天光， 系啦，倾到天光，睇住系啦个天开始光啦咁样。但其實諗翻起嘅話，我覺得幾温 暖。你幫咗佢好多。 係啊， 如果嗰晚你 say no 或者揾唔到你咧，佢唔知點算 嘅。其實嚟嘅時候嘅話，重要嘅就係佢冇一隻鞋。 咁狼狽啊！ 好狼狽， 卡通片。 所謂真係冇鞋，冇鞋 玩 鏡走嗰啲。 我明白呢啲心情。 係啊， 明白。 就係咁。 我都試過，你試過未？ 你是邊個先？你是離開嗰個定係留翻喺屋企嗰個先？ 我係好狼狽嗰個，但係好狼狽得嚟。我又因为一件事，我又要上翻去。 留咗先， 我有冇同你讲？我讲过啦， 冇讲过。喂，讲嚟听，讲嚟听。 女工人 成面伤痕， 喂，流血啊， 流紧血。 哎呀，咩事啊？ 咪后讲。 好啊，呢啲都唔方便嘅，所以其实有时会系一啲嘅雷雨或者一啲嘅下雨天，你就会谂翻你有好多呢一啲嘅即系情爱之间嘅纠缠。所以其实呢首歌其实唔系我哋当时听嘅，但系点不即系我就觉得因为首歌叫做下雨天，我谂翻起呢个朋友啫。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 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 好好听啊，下、嗯、雨天南拳妈妈 呢首歌好听，嗯、咪后阿梁继章个故事仲好听， 你打唔打算讲出嚟？ 喂，但系咧，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呢啲咧。戒絕啦！頭先你講你個朋友，唔好有第一下推都唔好， 唔好 推第一下就有第二，跟住慢慢就會越嚟越刺熱嘅。 係啊， 嗰個通常嗰啲如果係話有啲專家講嘅就，如果萬一係有咁樣嘅話咧，離開現場。 嗯， 係啦，其實真係唔知嘅，又或者就係冇錯，或者係大家都唔小心嘅時候嘅話咧，可能會釀成更加不能夠收拾嘅後果。 好， 我唔 係 講你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宣布，政府今年起接纳大学三年级或将升读三年级的学生应征公务员，即是2024及25年的毕业生都可以投考。不過他們要符合特定條件，包括在指明時間內完成學業。楊何培恩在政府總部與教資會資助大學代表就政府招聘工作舉行分享會。他說政府每年九月會為六個職系進行聯合招聘，即是政務主任、二級行政主任等。今年除了接受明年畢業的大學生報名之外，亦都接受2025年畢業的學生投考。其他部門或者紀律部隊職系亦都可以按工作性質和人手需求考慮是否擴闊招聘範圍至到下一屆畢業生。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零售高峰會時表示，今年政府推出兩期消費券計劃，合計注入超過300億元購買力，接近本港單月零售額，認為有助支持零售市道復甦。加上早前推出你好香港以及开心香港活动，带动市民和旅客消费，对零售业复苏有重要作用。李家超又说，虽然本港零售业在疫情期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随着香港经济全面复常和恢复对外通关，社会气氛已经活起来。今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达到730万人次，认为零售业正逐步回暖，他相信香港会永远成为购物天堂，对香港经济前景乐观。教育局表示，截至上个月18日，共收到49份直资学校调整学费的申请，以及31份不调整学费的通知书。局方会按既定程序处理，以期在新学年开始前完成审批程序。另外，截至上個月中，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大約750所幼稚園入面，約740所已經遞交新學年的學費建議，其中約480所申請加學費，約250所學費維持不變。至於沒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教育局接獲約140所申請在新學年加學費，一所申請減學費，其余约90所维持学费不变。发言人话，教育局会为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提供额外资助，协助学校为学生举办更多在课室外进行的体验式学习活动，聘请代课教师，以暂代因病请假的教师等。美日防长举行会谈，讨论北韩发射活动、俄乌冲突和中国等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 北韓的發射活動既危險又破壞局勢穩定，而且違反國際法，強調美日聯盟將變得更強大，確保是區域穩定的基石。他又說北京拒絕他與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舉行期間會面是不幸的事情，強調美方歡迎任何與中方會面的機會，因為與中方溝通有助減低事態失控的可能性。日本防衛相濱田正一就說會以深化在無人駕駛飛行器方面的合作，并可能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联合开发拦截系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美两军对话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展现诚意，为对话沟通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380点，升146点，总成交7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1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6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8.58，升1毫。腾讯控股320.04，升9.8。阿里巴巴78.8，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62.8，升6.4毫；美团115.2，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3.63，升8.4仙；京东集团132蚊，升6.1；比亚迪股份235.8，跌6毫；友邦保险76蚊，升9仙；友邦保险76蚊，升9毫；快手54.9，升9.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美元7.832，日元139.5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57，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1037点，升149点。港金报18350蚊，比上日收市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56美元，卖出1965.1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翻在彩虹村。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将军澳的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的慢线封闭。另外在鸭脷洲宜南路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宜南路近住海怡路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向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 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九连上前线，担负最残酷嘅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佢有咩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哦，抬头仰望万里无云嘅晴空，我的脑袋却为何充满又远而近的乌云 ？Sarah 姐，我知点解，因为天文台将会发出恶劣天气警告，你担心响工地做紧嘢嘅工友安危，同埋户外棚架做足防风措施未？ 翻风落雨，无论室内定室外工作，真系要打醒12分精神啦，同埋做好防御措施。要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嚟嘅《风骚正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变幻莫测，尽早定好安全設備及規則，我是何潔瑩 Kara。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到马生。 Cat Cat话马生，你搞到佢都遐想啊。 咩啊？ 咩遐想啊？ 佢话你话咩？唔系我讲嘅，对唔住啊。 我你嗰个故事。 佢话我哋头先咁样 hold 住唔讲咧，佢都遐想。 哦 ，Cat Cat 话系嘛 ？Cat Cat 话， 我有机会我实讲啊。 冇错，我一定会爆你啲嘢出嚟。 咪系咯，咁精彩。我最中意 够啦， 你嗰两个字激烈。 明啦， 哎呀，真系恩爱成恨 啊！我的故事咧，我谂翻起嗰阵时就系即系年少无知嗰啲年代啦。咁曾经去一个女仔屋企住过嘅，咁佢屋企 住过意思即系同居啊？ 系啊， 个女仔系咪一个人住啊？ 啊，一个人住。我嗰阵时住西贡，我西贡乜都冇嘅，即系冇洗衣机啊，乜都冇，定系得个雪柜喺度。咁我同佢一齐之后咧就好开心，因为咧佢系住市区嘅，咁啊翻工又方便。 咁你屋企西贡咪我嚟养蚊啊？ 系啊，吓咁 点解唔直接叫佢？ 咩思维啊？系啊， 点解唔叫佢你嗰度住咧？ 因为佢嗰度市区嘛方便啊嘛，同埋佢屋企乜都齐。 咁你点解要搬去西贡啊？ 我自己买啊嘛，嗰度后来先识到佢啊嘛，咁啊， 你识佢咪因为佢住市区啊？ 系， 吓你最公近，喂，即系 正， 同埋 有用人， 同埋因为佢屋企有洗衣机， 咁你就搬去人哋嗰度住啊？ 攞晒自己啲底衫底裤洗啊？ 咁唔系，梗系 倒翻转嗬？你咪觉得咪正常？应该嘅就系个 女 朋友搬去你嗰度住啊？ 嗰度有佢买噶嘛？ 同埋咩啊？ 即系。佢市區揾屋又係佢買， 唔係嗰個問題啊！第一，如果你兩個即係一個 couple 啦，梗係嗰啲西貢嗰啲，哇，有雀仔聲 啊，鳥語花香啊， 靜靜地啊，夜晚嘈啲都冇人聽到啊，咁噶啦嘛。 尤其是你啦，係咪？你知你唱起歌上嚟幾好聽，咁咯，冇喎，是但。 咁就好開心啦，但係快樂嘅日子仲係短暫嘅。 點解嘅？ 咁唔开心啊，嗌交咁， 系咪就嗰个搣开你手指嗰、那个？ 我唔记得啦， 肥仔啫嘛， 唔系肥仔有搣，另外、 啊、肥仔绑住手指啫， 嗰个绑住手指啫，用红绳， 系啊， 系啊，佢另外有一个嘛，捉住佢嘛，跟住佢捉住手指， 系啊，记得记得记得， 咬我啲手指嘅人嚟俾我走，咁样讲啊。 咁你 記得咁清楚嘅？ 我記得，因為我覺得嗰個畫面 好 震撼 啊，好激烈嘅， 逐隻手指 咬啊！ 你冇 Michael 咁激咧。 好啦，唔好再講啦。 繼續，你做乜面紅啊？ 諗翻諗翻啲圖畫， 係啊，咁啊，拜拜啦，唔啱，佢叫我搬走。 拍咗幾耐啊？ 好短嘅啫，即系几个月货仔嗰啲。 人哋因为知道你贪佢住喺市区，几 个月货仔嗰啲，我通常我觉得嗰啲唔系真系爱情， 吓 嗰啲 我都系间唔中去。 嗰啲系激情嚟嘅， 系啊 系 啊, 啊，大家食餐饭嘅啫。 吓、啊、你当食饭？ 你当人哋系女朋友嗱咁样。跟住你認識人哋幾個月之後就去人哋屋企度， 佢自在有個洗衣機用，搭車方便，係啦， 睇死你係咁啦，跟住人哋都知啦，係嘛？點解嚟親我屋企嗰 都係洗衫，成攞啊，成攞衫， 啲衫乾就走啦， 係 攞埋床單， 跟住喺打開雪櫃攞埋啲嘢食就走咗佢啊！ 搞錯你， 真係 我檢討噶啦，我會檢討 幾個月貨仔啫， 係啦，咁啊，拜拜啦，係啦，拜拜啦。咁我嗰陣時即係都仲係心有不甘嘅。 點解啊？憑咩？ 因為啲底褲未攞翻，仲有幾條冇攞翻。起又似攞貴嘢嚟嗰啲幫手。 係啊，嗰日買幾隻橙樹啦，雪櫃未攞翻。 咁樣未食夠本，即係食 buffet 心態。 於是咧， 蝕咗俾佢添啫。 於是咧就。即係好想箍煲啦，咁啊佢都好決絕，佢話你唔好。 你係咪同佢講掟煲唔掟蓋啊？得閒俾下菜啊！ 但係佢個蓋唔啱 size 喎， 成煲真係箍蓋， 煲極都唔熱。 俾下菜。 咁啊，於是即係總係要做翻啲嘢啦，就等佢啦。佢成日都即係佢有時佢都嗰陣時後生， 你唔好咁講咩叫總係要做啲嘢啫，攞 唔係我係想做翻啲嘢啊， 即係想酷煲 酷煲。咁啊，坐喺度， 坐喺邊度啊？ 坐喺佢樓下對面個公園，就坐喺度等佢。 點解唔坐喺個樓下？ 有看更噶嘛，唔俾我入噶啦嘛。 哦，系啊，我调转咗，我以为喺西贡，哦，即系你嗰个好 系啊，okay, 大厦嚟噶嘛。咁啊，佢住五楼，未开灯嘅，咁啊，即系睇到咧，翻到嚟睇到，等等等等，哇，落雨，我有把遮喺度，嘣，咁啊落好大， 梗系唔好担遮啦。 惨啲啊，惨啲，我都觉得， 我都系啦， 梗系啦， 一有的士嚟咧。 唔系你担住先，一有一见到即刻掉把遮， 佢话遮 淋湿啲， 湿啲啦。 你睇下你哋两个讲啲乜嘢？你两个讲啲乜嘢说话？ 抄乱个头，抄乱个头， 失败咁啊？ 喺地下揦啲泥 头啊， 块面 泥就冇啦，烟头就有，抌咗几个喺前边，谂住 有几个 执人哋嘅，执人哋嘅烟头摆 啤酒罐咁样系嘛？ 啤酒罐仲系有 喺垃圾桶攞嘅， 哇！由十一点等个两点，我啲头发又干又湿又干又湿，都未翻，算啦，走啦。 嗯， 真系准备走。 我知有个车停低，有个男仔送佢翻。 系啊， 嗯，就上好嘢。 于是， 喂，三个得唔得啊？受埋我得唔得啊？我等你四个钟，受埋我话啦。 至少都俾我就我冲个凉先 啦。我连底裤都洗 嘢都得啩？ 底裤都洗洗啩？有冇橙啊？打开雪柜睇下先。食翻个橙先就，唔好意思，你哋玩啦，唔好呢个，唔使呢个，我挂住啦。 你等我隐形隐形。 系啊，中意做咩做咩啊？嗌几大声都冇所谓。 咪啦，诶，当时应该咁样啊嘛，系咪啊？炸，你见过大场面？ 系咪攰啊？我嚟帮你顶一顶啊！ 咁点啫？到最终，咁你点啊？ 我就好似呢首歌咁。 I'll never let you see the way my broken heart is hurting me. I've got my pride and I know how to hide all my sorrow and p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f I wait for cloudy skies, you won't know the rain from the tears in my eyes. You'll never know that I still love you so, though the heartaches rem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could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 But since we're not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se tears. I 中的马兰奴经已播放完毕。 你睇翻个呢个变调人间咯，公园中的马兰奴。好啊，我真系觉得系， 喂， 一啲都唔可怜你。其实 你个谂起我以前，我好似喺度分享，我唔知我记唔记得。嗱，咁咧，我就中意咗个女仔， 系， 我咧佢系翻一个商业大厦，中环商业大厦嘅。 嗯， 咁我咧知道翻九点，咁我咧就八点九就企喺佢嘅办公室，即系唔知几多楼咁啦。 嗯， 出咗 lift 之后嘅转角咁样，因为我唔想企住喺个 lift 口啊，因为好多人翻工咧，你一个马兰奴企咗喺度咧，好奇怪啊嘛。 嗯， 翻工时间咁讲。讲过，你记唔记得？ 冇， 等啦，等啦，咁啊，我即系我希望见到佢好喜悦。哎呀，点解你过嚟等我？嗰啲咁啊，即系未开始啊，未追乜嘢都未，我净系想俾个惊喜。 surprise， 好啦，等等，但系嗰个心情咧，第一你又唔知佢反应啦，又唔知其实佢中唔中意啦，咁样好。 但其实好开心噶， 一听到个 lift 一响，即系叮，即刻伸出嚟。哎呀，又唔系， 系啊， 即系嗰种咁嘅感觉。 我知我明啊。 好啦，叮一伸出去。诶、哎，即刻缩开先，因为咧见佢拖住个男仔，跟住仲要咩咧 ？kiss 接吻， 哇，正啊 ！goodbye kiss， 好啦， 佢有冇推佢埋墙 kiss 啊？ 但系就喺嗰个 moment 咧，即系佢一 kiss 完咧，那个男仔走咧，即系佢一拧过嚟咧， 见到你 就见到你啦， 见咗我 啊， 我成块面热晒啊，因为觉得好瘀啊， 但 系 对方唔知噶。 佢 唔知道你要追佢噶嘛？你话嗰时候咩都冇噶嘛？ 系啊，但系大家好尴尬咯。但系佢亦都一定知道我点解无端端神咗流流企喺度啦。 哦， 咁所以我 冇嘢啊。 系啊，佢冇嘢。 我系落荒而逃嘅，用四个字。 佢冇 kiss 你。 点解要啊？ 系啊。 点解要落荒而逃啊？ 即系我唔知佢有男朋友嘛。 我唔系大方啲 high 咁咯，我觉得 系啊。我觉得好肉酸啊。Anyway， 咁跟住佢收尾，我走咗之后咧，佢我收到佢 call 啦，嗰时 call 机 ，sorry 咁样讲咗句 sorry。其实我呢嘢歌无关嘅，不过咧，我你从你公园中的马兰奴，我谂起 你有冇觉得我哋今日拣嘅歌完全同我哋讲嘅故事系无关？ 好，呢嘢歌好中意。其实雨水同落雨。落雨同泪水 是、啊是啊、 都有一种好 refresh 嘅感觉。 啊、有时都唔知道乜嘢系雨水，乜嘢系泪水。 洗完之后，一种虽然系苦涩，但系又好似干净晒。送俾大家呢首好听嘅英文教歌《Rain and Tears》。好啦，今尾李丽蓉 好啊，我尽快讲啊吓。咁其实咧，呢一首歌咧就同我要讲嘅呢个古仔关系唔完全。 有冇激情噶？ 冇激情噶啊！有冇激情啊？ 冇公园中的马骝咁犀利， 你劲好多，大佬。咁其实我嗰阵时候咧，都系做过呢个义工，咁啊都好开心地咧，就系识咗有一班就系来自世界各地嘅朋友嘅。咁啊，当时嘅话咧，就有一个就系来自韩国，同埋有一个来自德国嘅男仔咧。我哋特别系开心嘅，因为被派喺做同一个工种，就系、是、譬如可能我哋要洗衫啦，又或者我哋系派饭嘅，所以佢系比较多啲嘅接触、 啊。如果唔识整煮饭咪死 啊？唔使噶，因为其实我哋只不过系喺一啲好大嚿嘅、哦，即系系一啲 嘢，即系人煮好 噶啦，系啦，煮好噶啦，跟、哦、住我哋会分饭啊，咁跟住佢就系派俾啲 patients 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系特别 friend 嘅。我好记得嘅嗰一次嘅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啱啱将嗰啲衫咧同埋嗰啲被铺咧晒好晒嘅时候咧，突然间落一个大雨啊！你冇办法啦，咁咪要好快好快咁样，即系九秒九咁样就上去个屋顶嗰度咧，走去收衫啦。收完衫之后嘅话咧，咁啊大家就要企喺一个类似会天。天井咁嘅位置，因为嗰啲雨咧不停咁样落，不停咁样落。 避雨啦。 既然系都已经湿晒嘅话咧，系、成班人咧企晒出去咧、跟住大家喺度跳舞。 哇！哇！呢、這个场面好浪漫。 呢、這个场面好开心，好浪漫，充满住爱。所以咧，我而家拣嚟嘅就系呢一首嘅歌，叫做《Dancing in the Rain》。 哇！ 有你我不介意冒险与平淡 No matter where we go You'll be my rainbow 只想一生都牵你手共舞翻工你永远是考试公司怨气我好损意志三几秒 WhatsApp 一次即使我词不达意想看奥运那个赛事机票要浪费在圣诞时虽则只有计划都写意 Close your eyes 瞬间我地球失去距离 Close your eyes 同浮游共你于雨伞之中能否轻松 十二点钟，争取时间咧，马上俾呢个公园中的马兰奴讲啦。 冇错，我要介绍呢首歌《Dancing in the Rain》嘅系来自冯允谦啊， 冯允谦 嘅 歌 手，好听。到你。 八十年代咧，曾经有一套好经典嘅电视剧叫《上海滩》，咁其中有一幕咧就系许文强就担住把遮， 系啊， 遮住自己前面个样，有条长嘅颈巾， 系白色颈巾。 冯允谦一嚟咧，佢就揭嚟挑起把遮，咁啊见到，好浪漫嗰阵时呢个。 你有冇学佢啊？ 有， 估到你。 一个落雨嘅 晚上， 日头我又系担住把遮，因为落雨我接个女朋友放工， 一个湿滑嘅公路， 冻冻地嘅，又有条长颈巾，咁我又好似有型咁咧。佢一嚟到咧，咁会撩起把遮啦，因为嗰幕太深刻印象啦。哇！喺度等等等，突然间啪啪啪，即系我净系见到个地下啊嘛，啪啪啪，有只脚跑埋嚟，然后。走入嚟我嗰度，跟住咧，哇，好大雨啊！咁啊，攞咗我条颈巾喺度抹头，我撩起佢， 阿婆 唔识佢，你做乜啊？跟住佢又好尴尬，sorry， 跑咗去。呢个时候我见到远远个目标个女仔望到我走咗。 搞咩？ 点会咁噶？ 嗰个女仔真系跑埋嚟，就攞我条颈巾嚟抹头我。 咁你就直头等佢做你个女朋友咯。 系啊， 有问题咗，系咪先？可能呢啲系天赐嘅礼物咧。 假成随君上， 我都系咁话。 雨伞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 题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麦玲玲师傅。寻找快活人生，麦玲玲师傅你好，欢迎你。 哎，大家好。 嗯，隔开上次见面好似又有大半年啦，系嘛？ 系哦。 因为上次讲嘅讲嗰啲生肖啊，新嘅一年啊，运程啊，我仲记得讲农历新年嘅年初一啊，年初二啊，年初三，记唔记得啊？ 嗯， 师傅实记得啦。其实师傅真系好忙碌，咁啊好开心咧。咁啊，今个礼拜开始咧，一年两星期同阿师傅倾偈。嗱，我哋咧呢一个访问咧叫寻找快活人生啦、嗯，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同嗰啲今日做啲咩啊，唔好做啲咩啊，向东定向西咧。就冇乜关系，不过又同人生嘅方向啊，或者一啲叫冥冥中咧，又有啲关系。嗱，师傅，咁既然揾得你嚟咧，我就想问下你啦。呢、這个问题咧，可能咧不同嘉宾有不同嘅角度，咁样睇下麦玲玲师傅点睇啦。你觉得人嘅一生咧，边个都好啦吓，李嘉诚又好，或者街上一位流浪汉又好，或者坐喺直播室嘅我又好，人嘅一生咧，佢嘅得失成败，我哋正所谓着几多食几多咧。是天注定啊，定是又有天注定又有人力嘅，即系人定胜天定，天定胜人咧咁样。人可以改变嘅有冇或者有几多咧，师傅？ 嗯，嗱，呢一个系一个好哲学性嘅问题吓，一讲可能可以讲三日三夜。 咁犀利。 不过因为作为玄学家啦，好多时都好多人对呢个问题好感兴趣嘅。咁同埋你头先讲啲快乐人生啦，我自己觉得其实所有嚟揾我嘅客又好，朋友好，其实都系希望朝住呢个方向。好多时你好开心或者好如意嘅时间，未必会揾作玄学家，咁都系即系麻麻地希望好啲嘅时间，咁所以都会揾我哋，所以我哋接触呢样嘢系多嘅。咁但系至于你话，系咪真系命运系咪有个框架或者整定？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咧，一定冇一个好标准，因为命运唔系一本书，唔系一个我哋睇到嘅嘢。佢原本系点冇人知，所以你话喂，好多人话，哎呀好努力啊，我战胜咗命运啊，但系其实你嗰个战胜可能都仲喺个框入边，因为命运让你去战胜，或者命运让你以为自己战胜，但系当然又冇咁悲观啦。 阿师傅，缘中更缘 系啦。咁喺我哋嚟讲，其实我会觉得佢两样嘢都有嘅。如果简单啲，我成日都举个例就系话，每个人个命格都好似只杯咁吓，佢系大定小呢、這个系玄学家觉得啊个命局靓唔靓？有啲人出嚟哇就系吃喝玩乐，唔使点挨嘅，佢好似个啤酒杯咁，呢、這个系个命格吓、啊。有啲人个命格系比较冇咁大嘅，好似只拜神嗰啲小嘅杯咁样。 有啲杯都冇咧，或者 系啦，或者真系得只匙羹啊？你话斋咁好啦，水系入边嘅运吓，命局系点嘅话 点算咧？如果我得只匙羹仔， 所以我 你有成盘、啊， 当你好运嘅时间就系杯水满咗，咁所以有时有啲朋友，如果佢本来就系一个啤酒杯，将佢人生最低潮嘅时间都可能好多噶，好多水噶，系咪先？即系有啲人最穷嘅时间都有可能，哎呀，唔系好多啫，五个工人三层楼咁样。有啲人最有钱嘅时间都系两个一个工人一架车一层楼，已经系好最成功啦。咁呢个冇得同人比较嘅。咁呢个系我哋觉得个命局本身系咁。好啦，至于你话系咪真系咁多嘢整定？咁我自己记得倪匡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系写得相当唔错嘅。佢系形容人同命运嘅关系。佢话呢个人同命运咧，其实系 好似自转同公转咁嘅关系。譬如有两兄弟，咁佢哋啊，当时喺战乱吓、啊，可能系呢个打仗期间吓， 失散。 咁佢举个例，好啦，咁两兄弟就喺间屋入边等啊，等军队嚟接嚟、接佢入军队啦，打仗啦。咁佢话等等下，细佬肚痛去咗茅厕，咁肚痛系冇得拣嘅，系、哦、咪？好啦，咁呢个命运即系高矮肥瘦冇得拣嘅、男女冇得拣嘅，你出身喺边啲屋企系冇得拣嘅。咁呢个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命运本身有啲客观条件冇得拣， 注定咗你嗰刻 咁个肚痛系啦。咁好啦，咁佢肚痛入咗茅厕，阿哥就俾啊 其中一个军队党 接咗啦，系、啦。咁佢出翻嚟嘅时间就俾另外一公军队又接咗啦。咁变咗大家就分开咗两条路咯。啊、好啦，到你入到军队之后啦，入到军方之后啦，你努唔努力就系你性格啦嘛。啊，有可能阿哥系好进取嘅，所以我升得好快。可能细佬系好被动嘅，咁佢个际遇就 一路做兵仔， 系啦，一路做兵仔。咁佢就系话，所以佢有自转，有公转，有啲嘢你自己决定唔到，有啲嘢系你嘅性格可以决定到。咁佢两样变成一齐，先系一个人生，咁、都系啱嘅。 阿师傅嗱，其实咧，我一般如果嘉宾做呢个环节咧，我就问一翻啲人生。道理啊，做人嘅正向啊，等等。咁你咧，我真系忍唔住，我又要问翻啲同你嘅本行有啲关系嘅，因为冇理由你嚟到我唔问噶嘛。好啦，咁啊，好多嘅唔可以话好多啲有啦吓，有妈妈咧就专登选择一啲时间咧去分娩啦，因为就话咧会对嗰个 B B 咧将来咧嗱，因为嗱，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吓，你喺咩家庭出世冇得拣啦吓，亦都有一个说话讲得好好嘅，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出世已经在罗马你明白吗 即 是他快你几十步。好了如果有些人相信如果能曾经出世的年月日时辰能够改变到的就好咯这样。你又怎么看这件 事当然好现在这几年其实生育的环境已经很多变化了就也都很少人说真正去揀一个 出世的 自己生是大部分都其实很多名医呢都是建议你 开刀生 开刀生因为个掌控风险比较少一点其实始终一个妈妈生小朋友呢都一定有风险如果你等他自己作动、自己生好多人會覺得驚驚地，因為有一個即係uncertainty 喺入邊啦，又冇保證啦。咁但係如果開刀生，我哋安排好曬時間，咁係好嘅。喺醫生嘅角度，佢亦都係覺得好嘅。但係當然每一個地方唔同，香港幾流行嘅，外國好多時一啲醫生就唔係好建議。但係至於係咪大家咁諗可以揀到最好最好，其實唔係呢個係一個美麗的誤會。第一受孕嘅時間我哋冇揀到，當然其實好多客都 係 希望都揀埋，但係我真系做唔到啦，系啦，冇错嗱，你都明白点拣啊？ 虽然我唔系医生，但系 都知道， 我都系过来人啦。 系啦， 点 拣咧？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嘅预产期，当你受孕嘅时间冇拣到嘅话，预产期就冇得拣噶啦嘛。预产期通常就系我哋拣开刀嘅时间，其实一定要第一，香港系要捉到某一个周数，38周。咁甚至37-06日咧，其實醫生都唔建議嘅，因為係唔合法，我唔知佢唔合法定唔建議啦嚇。咁總之我哋通常一定要去到呢個時間。咁好啦，或者39周。咁通常喺呢段時間就即係我哋能夠擲嘅日子就係預產期之前嘅10至14日，係一定咁樣倒數噶啦，就係呢啲日子啦。咁你早過醫生唔容許，遲得滯嘅話咧，亦都有機會早產啦，係啦。咁你揀日子嘅時候，你要記住其實真真正正得個10多日揀咯喎，好啊揀。咁男仔定女仔咧？喺我哋嚟讲，会系个唔同啦，因为大运行起上嚟咧，男同女系逆行嘅，即系男仔女仔系调转行嘅。咁所以一定要肯定个胎个性别，我哋先肯拣啦。如果唔系，你就根本拣唔到。咁好啦，到拣嘅时间，亦每一日会有唔同嘅特性嘅。即系譬如可能我而家拣系今年嘅9月1日出世啊，9月1日出世，可能佢读书好叻嘅，但系个性格系好有缺陷嘅。9月2日出世，可能佢系好叻揾钱嘅，但系年年考嬲尾嘅。 会咁噶，即系日日都有啲缺点 嘅。哦，当然啦，边度完美啊？ 即系睇你要边样嘅啫。 冇错啦。咁所以你我哋作为玄学家，只能够提供一啲资讯俾你。呢日有咩特别？呢日有咩啱唔啱你屋企嘅背景？系啦，你自己选择，冇完全好啊，冇话又靓仔，读书又叻，然后将来又揾钱， 你赢晒， 系冇可能， 冇得赢晒， 系啦，仲要。 符合佢屋企嘅背景，即系譬如呢个生日，佢爸爸妈妈可能系做生意好叻嘅噃，或者系做大官嘅，咁但系你屋企唔系，我屋企穷咗三代嘅咯，咁你都唔系呢个背景，你就唔好拣啦，一定用唔到嘅。然后好啦，到你拣完啦 ，OK， 出生年月即系时辰啦，各样嘢拣好啦，你记住医院嘅配合度亦都唔系咁高嘅，好多时候啲医生佢话、哎、我星期六日唔做，或者我星期六日要四倍价钱做，咁你会有个考虑啦。夜晚你麻醉师唔会睬你啦，半夜你谂都唔好谂啦。同埋医生唔系好建议九点后嘅，因为医院嘅人手会少咗三分之一。 哇，好熟啊，师傅。 系啦，因为我哋每日都做，只能够系 focus on 你嘅正常时间吓。但系反而你顺产，你系可以任何时间，你半夜半夜 因为冇得拣噶嘛， 冇得拣。咁医院就俾 emergency 你系可以做到嘅。所以其实我哋能够拣嘅范围就系咁多嘅啫。而拣完之后又用得到，再冇提前到嘅话咧，其实又会少咗嘅。咁你拣咗，仲要配合，我真系见过有医生混咗裂，系迟咗个时辰嘅。 哦， 呢个系天意，所以我觉得能够拣到又用到，其实就等于一个真正嘅生日。 OK， 好啦，阿师傅，嗱、這、呢个以下问题咧，就又系因为你系呢一方面嘅名家啦，亦都因为你都一个事业成功嘅人啦。我想问下啦，如果我出生喺一啲叫贫困家庭啦，又或者我自己咧都系嗰个条件又唔够人靓仔，又唔够高大，又唔够聪明，读书又唔够叻。我有冇办法可以都向上游多啲啲咧？即系如果从你作为喺呢个社会上都有奋发向上过啊，又或者从命理角度睇啊，即系明唔明意思啊？即系又从命理角度睇，又从一个喺社会上都爬过嘅人，你会点睇？如果我系要我哋叫脱贫啦，又或者我哋要更上一层楼咧，你有冇有咩建议俾大家？ 其实永远都是第一充实自己啦，这个很重要啦。即是譬如你在一个有限的环境里面，不用一定说真的我要很专业去读书的，起码学多些东西。学多些东西的话呢，你的机会一定是多很多。 学多些东西还是学专一样东西好一点 呢？你先要学得阔，再要学得专。咁我成日都鼓励，有时有啲人因为每个人嘅天分真係唔同，但我绝对相信任何人都有一啲天分嘅，你要去发掘，最好你能够兴趣亦都一个动力嚟嘅。如果你话啊，我本身可能都有一啲嘢有兴趣嘅，你先从兴趣嗰方面着手，再将佢专注咗，可能就会变成一啲你可以做嘅职业，咁就更加好，咁你先至会勤力啲。 但如果嗰样兴趣咧系比较冷门，系咩无谓啊、冷门啊，或者你都。好多听到好多古仔啊嘛，阿 爸我想唔知做咩，哎呀你搵唔到钱啊，你咩学咩啦，做医生啦做生意啦，系咪即係会仲可能会有啲咁嘅父母会有呢啲嘅想法，唔好做呢啲搵唔到，甚至搵唔到工啊，唔系搵唔到钱，连工都未必搵到。 咁都系嘅，有时我哋会见到，但我又觉得如果可以你宁愿辛苦啲。当然维持到一个基本生活条件嘅工系需要嘅，然后我都话兴趣系一个动力，咁你将自己其他时间去花去你自己嘅兴趣度，再慢慢发展，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唔好怕蚀底啦，第三就人物关系都重要啦，识多少少人啦。我成日觉得有好嘅人际关系，你嘅机遇一定会多啲嘅。我唔系好信呢个世界系冇即系冇伯乐嘅，一定有嘅，总有人会欣赏，同埋你总会有。有个机会喺度。 师傅，我想问你一个唔知算唔算私人啲嘅问题啫。 吓， 不过如果你睇下你点样答啦吓。 吓， 你有冇挨过噶？其实，定系你一出道，因为我眼中嘅你咧就好似好顺利咁样样嘅，即系当我一认识麦玲玲师傅就已经佢一半天嘅，系再高啲咁解嘅啫。即系你有冇啲日子咧？你都系。啊，仲要过几耐咁嘅日子？你有冇试过呢日子？ 当然，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个人个感觉咧，即系我喺咩时间入边都系比较 positive 啲嘅。我自己系，我成日觉得有嘅，其实啲一出嚟就俾人打击啊！即系同埋我哋细个系唔使点靠屋企噶嘛，即系到咁上下书，我就会帮人补习啊。 啊，你都会帮人补习？ 帮人补习噶，我几中意噶。咁就即係自己賺錢啊，希望唔好靠唔使即係 形成屋企咁多負擔 啦，係啦。咁我覺得我係一個幾獨立嘅人嚟嘅。咁然後跟住出嚟做嘢，啲老闆係錫嘅，但我係俾人哋早翻工嘅，你 翻九点，我翻七点嘅。 做边类行业啊？你最 我喺律师楼度做啦，咁即系做一啲文职嘅嘢啦。咁但系我系即系我系好冇所谓嘅，由细到大，即系我觉得你俾嘢我做，我唔会觉得系蚀底咗，我觉得系学多咗嘢。 即系就算唔系你职责嘅，叫你做你都会做。 我做嘅系啦，即系或者我自己争取添。我系一个几主动嘅人嚟噶，我觉得我如果可以睇下，即系我自己系唔怕辛苦嘅。我覺得有得做就好開心，咁所以我係好少少嘅際遇上，因為啲老闆係幾錫我啊，咁我又算係佢又覺得我唔怕蝕底啊，咁嗰個年代咧，其實永遠都係嘅，每一個年代你都會覺得啊，好似冇乜上游嘅機會，但係我覺得越冇上游嘅機會，只要你做好過人哋啲啲，你已經得啦，係啦，我成日都咁講由。我見到啲七幾年出世嘅人，佢哋嗰陣時已經信話，好似冇乜上游機會。我話唔係，你俾我即係如果一大班人入面個個都差唔多，但係原來你就只要係做好少少，你嘅機會就已經多咗好多。 嗱，師傅咧，你最初就做一啲嘅叫做行政嘅文書工作啦，但係今日嘅你當然就已經同一樣嘢就爭好遠啦。但我想問啦，你如果俾後生仔一啲叫做建議咧，點樣知道自己叻乜嘢，或者係？想做乜嘢？因為有時咧，我自己講翻自己咧，嗰陣時咧，我都係入咗一個系別裏面咧，叫英文系啦。其實你問翻我，你入去讀嚟想做咩？第時我真係唔識答你，我只係知道嗱，我嗰陣時咧就係、是、問人邊個系比較容易入啊？我英文系啦，咁樣咁咪入咗去咯。咁點解讀咗一年之後，然後可以轉嘅喎？咁轉咩好咧？然後傳理系啦。我點解啊？我因為嗰陣時咧就電視起飛嚇，三台鼎立，於是咧好多工，咁我去咯。你問我識唔識做，識唔識合做電視電台？我嗰時我真係唔識答你。會唔會有啲咩嘅靈感咧，令到你叮一聲覺得我係應該做翻一啲叫做命理啊、風水啊，即係呢類嘅，即係會唔會有嘅？定係你都係唔覺意咁樣做咗一樣嘢嘅？ 我自己自細中意，所以我頭先就係話中意有興趣一個最大嘅動力。譬如有啲人中意畫畫啊，有啲人中意音樂嘅嘢，插花啊、整麵包啊、煮嘢食啊。咁如果你有呢樣嘢，當然係最好。但有啲職業當然就冇興，即係唔會話有人好有興趣啦。我唔會好有興趣做清潔㗎，係咪先？或者都難㗎，收納都有嘅，係啦。咁所以首先嚟講就係話，如果你自己係有一啲嘅興趣，咁你朝住呢個目標都係好嘅。都是應該的，然後跟住做嘢嘅時間，我覺得你投唔投入，其實我成日覺得有冇 heart 係好重要嘅，無論你做咩，係啦。而家好多人就係話佢唔知道自己想做乜，或者佢覺得樣嘢都冇興趣。但係我係嗰啲，如果你交任何一樣嘢俾我，我都會做好咗我手頭嘅嘢先，即係我希望我自己個會認為一個老闆嚇，如果佢要一個好嘅員工或者任何打工嘅人，如果老闆叫你做一樣嘢係一。你能够做到 1.2 咁係最好嘅，但係好多人就老板交完嘢俾你係 1， 你做 0.5 就当做完咗嘛，咁同埋你冇反复咁諗下嗰样嘢點樣可以做好啲，咁呢个係你有冇心去做係重要嘅，当你有心去做，其实好多嘢你读嘅时间唔係一定有兴趣嘅嘢嘅，读完书係一个基本嘅入场券，真係落场打仗其实真係要出嚟做嘢，仲要除咗你专业嘅知识，再加上一啲待人接物嘅嘢，或者係而家你觉得嘅表达嘅嘢，即係你要好多嘢去配合。 冇错冇错，唔可以话就一样嘢，係要好多嘢加加加加埋埋。 冇错啦。 好啦，咁讲到师傅点样入行呢，咦咁好心急个朋友等咯，因为我下个礼拜呢先问下师傅。咁头先话佢係兴趣呀，咁兴趣点样变成佢嘅今日嘅本质嘅行业呢，咁下个礼拜我哋再讲一个问题。好，唔该师傅。 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 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宣布，政府今年起接纳大学三年级或将升读三年级的学生应征公务员，即是2024及25年的毕业学生都可以投考。不过他们要符合特定条件，包括在指明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杨何培恩在政府总部与教资会资助大学代表就政府招聘工作举行分享会。他说，政府每年九月会为六个职系进行联合招聘，即是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等。今年除了接受明年毕业的大学生报名之外，亦都接受2025年毕业的学生投考。其他部门或纪律部队即系亦都可以按工作性质和人手需求考虑是否扩阔招聘范围至到下一届毕业生。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指明社工、幼儿工作员、教师和医生护士等是强制举报者，若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受严重伤害，必须尽快举报。對於嚴重傷害的定義，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梁振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法例有舉例子，例如身體上受嚴重傷害、涉及性行為、兒童長期被忽略導致營養不良等，當局會同步製作強制舉報者指南，羅列不同的場景，亦都會找專業人員幫忙在法例生效前完成相關培訓課程。他又說，如果有第三方阻礙舉報，同樣亦都面對罰則，即是最高監禁三個月和罰款50,000元。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零售高峰會時表示，今年政府推出兩期消費券計劃，合計注入超過300億元購買力，接近本港單月零售額，認為有助支持零售市道復甦，加上早前推出你好香港以及开心香港活动，带动市民和旅客消费，对零售业复苏有重要作用。李家超又说，虽然本港零售业在疫情期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随着香港经济全面复常以及恢复对外通关，社会气氛已经活起来。今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达到730万人次，认为零售业正逐步回暖。他相信香港會永遠成為購物天堂，對香港經濟前景樂觀。中大醫學院一項研究證實，新冠口服藥有效減低安老院舍長者超過50%入院風險，以及降低超過65%的重症率。研究團隊收集14,000多名在去年2月至3月期間確診的院舍長者數據，當中約35%長者獲處方莫納皮拉偉，33%獲處方帕克斯洛維德，其餘60%人沒有使用口服藥。團隊跟進他們的病情30日，發現服用口服藥的長者，無論是哪一種藥物，入院率都下降54%。服用莫納皮拉偉的重症患者的重症率減少65%，服用帕克斯洛維德的人士重症率降低83%。老人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馬漢明說，根據臨床經驗，即使病毒變種，兩種藥物依然有效。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383点，升149点，总成交7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1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0886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8.58，升1毫；腾讯控股320.8元，升10.2元；阿里巴巴78.85元，升9.5元。恒生中国企业62.82，升6.6；美团115.8，升5.6；南方恒生科技3.63，升8.2；京东集团131.6，升5.7；友邦保险76.05，升9.5；比亚迪股份236.6，升2毫；快手54.8，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32，日元139.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57，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1113点，升225点。港金报1835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4.29美元，賣出1964.7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嗱，今日咧呢一个主题曲咧就好有关系啦。点解咧？我哋咧要不做坏主人，但系点为之一个坏主人呢？咁样嗱，其实坏主人咧，我自己觉得啦，有分主动与不主动的。主动的就是你对呢只宠物咧就冇用心啦，或者甚至虐待佢啦。有啲主人好衰噶啦，佢真系会 佢 买买唔止忽略嘅，佢买宠物，但系佢对佢冇， 打佢啦， 不细形容啦。总之有好多嘅行为啦，但系。原来我哋嗰啲叫做 neglect， 即系我哋嘅 忽略咗佢， 都系一种嘅唔系几好嘅行为。咁、所以今日咧请嚟就 Dr. Eric 啦。 Dr. Eric， 喂，系你好啊 ，Eric 你好 啊 ，Eric 系啊， 喂， 系啦，咁啊，嗱 ，Dr. Eric 啊，我首先咧，我想讲一啲我自己嘅 case 啦，因为我想讲出一样嘢就我唔系有心嘅，但系原来某一啲我做嘅事情咧，都会令到佢受到可能致命嘅。 嗯， 有两次。第一次呢，首先咁讲，你哋屋企有冇摆食嗰啲叫杀蚁药噶？ 冇， 一个碟仔咁样嘅，系啦， 几粒嘢， 啲粉咁样嘅。咁咧，我就以摆喺厨房一个角落头，一个我觉得安全嘅角落头啦。点知啊，听见滴滴嗒嗒，即系嗰啲声音啊，嗰个碟喺度喐嚟喐去，滴滴嗒嗒。原来我嘅狗仔入咗去舐嗰啲药。我记得我仲记得嗰晚吓到我死，我打俾多啲，点算啊？舐咗啲叫做毒药啦，吓咁样样。 poison 嚟噶嘛？ 多啲就叫我俾啲盐佢啊，等佢口渴，食咗盐咧就会饮水， 冲散， 即系冲散佢。 好似自己洗胃咁。 系啦，好似好彩冇事啦。仲有一次，咁咧食一啲细芒果，好细手指嗰啲细芒果咧，咁我食定最尾仲有少少肉，咁我谂住。请佢食啦，咁样 请啊！你就 吞埋， 佢咔一声担住走啦，我追唔切，佢成个核吞咗落去， 系啊，可能冚住好气。 系啊，咁呢啲都系，我觉得系我自己都有叫 疏忽 啦。咁好彩两次都冇大碍啦。咁收尾嗰个核都系排翻出嚟嘅，咁咯。好，多谢 Eric， 由你讲下。主人有啲乜嘢可能会引发嘅疏忽，令到猫狗或者宠物会受到伤害咧？ 嗱，咁啊，嗱，佢有時咧，你而家問呢個問題咧，就有兩頂帽可以帶嚟答你個問題嘅。我就一個放一個獸醫嘅帽啦，同埋一個法律嘅帽啦。因為咧，就即係如果你話疏忽照顧咧，就喺個法律嘅眼光就唔係咁兒戲嘅。OK， 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幾樣嘢係，即係我諗可以 reasonably 講話係意外發生，咁就未至於一個主人疏忽而你冇。即係犯任何法例啊，係咪？係啦，所以不過你放一個即係一個人之常情、普通人嘅諗法，咁咪唔多唔少有少少疏忽啦。不過就唔係即係真係疏忽照顧，因為香港疏忽照顧咧，都其實都如果 proof 到咧，都幾嚴重下，即係三年監禁20万嘅罰款啦嚇。所以咧， 但佢有冇一個紅線㗎？ 點 proof 㗎？ 係啊係啊，即係點樣你點樣有一個紅線劃定咁樣就係咁樣就唔係咧？ 嗱，個紅線我都意嘅，我認為有香港個紅線就有幾樣嘢啦，就係一咧就唔夠 shelter 啦，即係你譬如日曬雨淋嘅狀態啦，或者二咧唔夠嘢食，唔夠乾淨嘅水俾佢啦。OK， 二咧就是、 對唔住 ，Don Eric 啊，其實咧唔夠 shelter 都有啲爭議性嘅喎。嗱，我見到有啲咧住喺村屋嗰啲咧，佢喺屋外邊整個狗屋，叫佢狗喺出邊住嗰間屋，但係嗰間狗屋。第一，佢住喺里边好逼啦。第二就 日 晒雨淋， 好热噶里边。 哇，其实都几辛苦。咁又算唔算系咩咧？ 系啦，佢要有足够嘅阴咯，起码阴咯，同埋水咯，即系同埋即系。如果嗰一日好明顯，你要睇下嗰日嘅情況點啦。如果個天氣好熱嘅，咁如果喺陰嗰度都40度，咁就好明顯唔夠啦。所以即系依樣嘢咧，二咧就係動物就唔可以困住一個籠，即系。唔俾佢周圍走啦，有個 size 個限制嘅，咁樣就二咧就係佢地方要比較要乾淨啦，要有足夠光啦，你唔可以擺喺個客房入面啦，要有空氣流通啦，要有去水啦，同埋唔係爛，唔係生曬鏽咁樣啦嚇，咁樣就同埋如果我哋移動嘅動物嗰陣時咧，就譬如去譬如坐車又好，搭飛機又好啦，就嗰個移動嗰個過程一定要安全啦，咁就避免一個避免佢只動物整親自己。 其實都幾多嘅，你數出嚟 係啦，呢堆嘢就係 neglect 咯。咁就佢都以嘅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香港嗰啲就比較香港嗰個法例咧，其實有啲窿罅嘅，因為我哋香港嘅法例就有啲被動嘅。即系呢啲嘢发生咗，你就可以告佢。所以依网民拍摄只狗喺个天台嗰度点点点，咁有人去调查啦。不过咧就喺外国咧，其实系主动好多嘅。就佢有一个你叫点样讲咧，就系、是、要有个要个主人要俾呢啲嘢俾佢，为止唔系疏忽，所以咧就变咗，如果个主人冇俾啲嘢佢，唔使等个动物去湿啊，唔使等佢即系脱晒水，你先至可以告佢，即系话啊你冇俾水佢，我可以告你啦，咁样就变咗就主动好多嘅，香港所以香港嘅条款佢其实之前唔系三年监禁噶，而家高咗， 所以就 系而家高咗噶啦，不过就有佢个字眼仲系有啲弱嘅，即系所以咧就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执行系好难嘅。第一，如果喺屋里边你佢 neglect 咗或者做咗啲咩，你都唔知啦，系咪？佢又唔系人，又唔识打电话，狗狗狗啊，拜拜，死啦死啦！佢根本我唔即系佢又唔可以做一啲我哋人会求救咁，但系狗只猫真系唔识噶嘛，咁所以就会有啲系啦灰色地带咯，系咪？咁你譬如你见到佢摆喺窗口呢个露台，你睇到啫。如果佢喺入边对佢唔好，你都睇唔到，即系咁，系嘛？ 系啊，佢同埋喺外国咧，有多啲包即系疏忽照顾咧，有多啲包嘢嘅，包 咩包嘢 咧？你即系包多啲问题嘅，譬如咧，如果你冇带只动物去睇医生，譬如佢只脚断咗啊，你唔会理佢嘅，呢啲就都系疏忽照顾啦。同埋譬如有啲人咧，你知有啲人系我英文叫 hoarding 啦，即系 储嘢， 50只狗、50只猫啊，喺外国咧，去到某个位就叫 hoarding 啦，咁就呢只警察可以入你个屋啦，你可以攞个 warrant 入你个屋去，系啦，去救啲动物嘅，咁就你就俾人告系头先讲就疏忽照顾啦，同埋咧喺外国有啲地方就有话你啲。 即係繁殖啲 BB 狗冇 license 之餘，就個環境係好，即係係你好差，啱啱好先至即係好惡劣嘅。咁佢呢啲叫 puppy mills 啦，就都係犯法嘅。啊，同埋咧好多時就綁只狗喺出邊，不過唔鬼理佢，咁啊呢啲都係一個犯法嚟嘅。 係啊係，我嗰時去過一個好多年之前去過一個人哋繁殖場啦，哇，其實都幾惡劣嘅。咁佢係嗰啲村屋啦，佢自己住一邊啦，另外後邊咧就幾廿個籠。龙搭龙，龙搭龙，龙搭龙。咁你谂下，同埋咁多狗咧，嗰啲大小二便咧，佢都唔得闲清理，耐唔耐搵水又肥两下噶咋。咁嗰啲狗咧系不停系要即系交配、交配、交配。即系你谂到个环境啦，即系佢嗰啲系货物咯，所以佢都唔会特别同佢玩啊。总之就运喺笼啊咁样咯。咁所以嗰样嘢，头先你令我谂嘅系，即系嗰啲繁殖场嗰啲叫。大量狗咁塞喺个笼咧，系真系好恶劣嘅。 你如果你讲繁殖场嘅话，咁啊一定系知道系犯法啦。但系问题系在于佢就有时你会见到嘅就系啲救狗嗰啲地方咧，都会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嘅。咁如果系嘅话，嗰日系会唔会都好难？ 我认为呢个都系一个一个可能嘅问题嚟嘅，因为我发现即系、就是、我都同好多慈善机构合作咗好多年，佢哋就其实有啲咧。就會即係過量，即係不知量嚟嘅。 嗯， 可以咁講，即係佢哋會 即係收留太多嘅狗啦。 唔係佢哋本來係好嘅嚇，即係其實係一定係好 資源就唔夠。 係啊， 佢出發點係一定好嘅。 係啊，出發點一定係好。 係啦，不過佢可能即係我唔計較啲即係大家個觀點角度唔同咁樣啦嚇。不過咧，就你頭先講得啱啦。如果你夠多過你需要，你而家唔足夠人手嘅，你就變咗個 holder 啦。 係喎， 咁佢都係一線嘅分界嘅啫，其實所以就。是啊，即系呢个都系可以系问题，所以所以有时你如果你系去个慈善机构去领养动物嘅，你见到咁样 call 咗 mail， 即系同佢个 management 讲，咁样就即系唔好就行过，认为佢做好事就算。 系啊，多谢 Eric 啊，其实你仲有呢样嘢嘅就系讲紧咧猫啦，嗱猫咧其实而家咧就有时对佢哋都喺呢一方面嗰个界线，我都收得几严谨嘅。譬如如果你要领养只猫，佢哋就会有一啲嘅即系义工啦，可能嚟你屋企嗰度要做个调查啦，同埋佢就话必定要装要装呢个猫网。呢个其实咪已经系规定咗，系一定系要咁样做，你先至可以嘅就系养猫噶。 一般慈善机构都加咗，依廿年前冇嘅，咁就依过往依十几年咧，就我见差唔多全部都有呢个条款嘅，不过唔系嘅全部噶吓。你有时想，譬如想上嗰啲互联网嗰啲 social media 嗰度咧，你领养只动物咧，就其实有时佢哋唔理嘅，睇咩慈善机构啦。 多唔多猫系会咁噶？即系其实啲猫咧飞落街咧，系啦，因为最近有一个咁样嘅新闻嘅，系你冇事啊？ 我敢讲咧，我敢讲个个礼拜都有几摊，应该都上。 所以大家做猫主咧，真系要小心啲。 你点睇咧？你觉得系咪真系应该要咁样装翻个猫网嘅话，系可以即系避免呢啲事发生？吓，一百 percent 需要。 其实基本上系嘅，依个系嗰啲一次意外，好多时嘅动物唔系 B B 嗰时发生嘅，好多时都系佢成年咗。佢都係七八歲，咁多年都冇窗花，咁有一日就飛咗出去，所以差唔多次次都咁樣，所以好似行狗繩唔帶，即係行路唔帶狗繩一樣嘅啫。永遠真係只老狗，唔明點解嗰日衝過馬路。 明白。OK。 所以就但係做好曬所有 嘅 安全措施。好多謝曬 Dr. Eric 嚇，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希望你身體冇事嚇，保重身體， 保重身體嚇，有兩聲咳啦。 好啦， 拜拜。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好啦，咁啊，每礼拜四咧，最后一个环节就叫职业安全短嘅，提醒大家职业安全嘅重要。我哋即系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太阳像大南瓜 在那高高天空挂，照得满山欢乐融融，草叶花乱啊。 Sarah， 唔好意思，个天阴晒，不如我哋翻入大厅先啦，吓，然后你先慢慢继续唱，好冇？ 醒仔啊，你次次都系咁样嘅，我唱得兴高采烈嘅时候，你就嚟搞住我啦。家下你系舌头啊，定系我系啊 ？Sarah 小奶，对唔住，我多嘴。不过天文台话咧，就嚟落大雨啊，天气会转差。为咗安全计咧，我想请啊 Sarah 小奶咧翻入大厅先，费事你俾啲雨揼亲啊。 都未落雨，我想唱多阵咧。 唔系咧，你入去先啦。我同阿六婶啊、七叔啊、八姨婆啊，仲有好多功夫要做噶。你表妹嚟咗啦，你问下佢。 Hello， 你哋有咩咁好倾啊？ 哎呀，咪我管家啦，兼花王啦，兼司机个星仔啦，佢咯，佢明知我咧喜欢唱歌啊嘛，但系又话你个天黑晒，要我入翻你个大厅啦，唔准我喺呢个花园度唱歌啦。哎呀，真系冇大冇细噶咯佢。 表妹，你听我讲啦，其实 乜嘢啊？唔好话你哋懒系嘛？啊，唔想做嘢，我今朝啊听天气报告，佢只系话有机会落雨啫嘛。 Sarah 表姐，天气嘅嘢瞬息万变，即使有现代嘅科技協助观察同埋预报，不过骤来嘅强风暴雨好多时仍会令人措手不及。 表妹讲得啱啦，特别系我呢啲才俊，身兼管家、花王、园艺、汽车维修保养，经常要响户外工作嘅，嗱，我仲有其他同事啊，六婶、七叔、八姨婆，我哋咧感受最深噶啦。虽然强风暴雨系正常嘅天文现象，但系佢嘅威力咧真系不容忽视啊！唔单止影响工作，甚至导致意外发生，造成人命伤亡。 得啦，你叫晒佢哋全部翻入嚟啦，嚟嘛，帮手拖地抹窗啦。 唔系、哦，开始行雷同埋落大雨，仲抹窗，好危险噶、哦。你系咪应该顾掂其他嘢先好呢？ 哎呀，表妹啊，你冇吓我啦！我依家都唔知道啊，应该系吩咐佢哋做咩好啊！你搞到我个心好乱啊！ 吓，表姐，你身为雇主，你点会冇一套恶劣天气下俾员工嘅工作安全计划噶？ 吓，咩计划嚟噶？点解我冇听过嘅星仔？ 系 你身为管家兼花王兼司机，点解一直都冇提过我噶？要有一套咩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计划噶吓？ 我有讲过噶，少奶你听住啦。天文台预计咧，香港有机会响六月开始踏入风季，并且会受暴雨天气影响，大家要尽早做好准备。而身为雇主， 即系你啊 ，Sarah 表姐，更加要应该尽早为雇员啊制定应对嘅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嘅应变安排啊，并且预早作出相应嘅预防措施，以策安全啊！ 哎呀，咁啊简单啦，我身为负责任嘅雇主，马上为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情况制定一个应变计划。这个计划咧会以书面嘅形式记录，目的咧就系方便员工参与。星仔，即刻攞啲纸笔。记低 吓，呢单嘢唔系我负责嘅，我只系负责管家同埋花王嘅。 唔好讲咁多，由依家开始兼任埋文书，我一路讲，你一路写， 系 确保工作场所备有执行应变计划所需嘅设备及工具，例如室内嘅防滑地毡、干地机、货柜墙内要用以绑好货柜嘅索带等等。其数量必须足够及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同埋制定指引并提供训练等员工，即是六婶啊、七叔啊，佢哋咁熟知如何執行应变计划，清楚未？ 清楚。 有一样嘢啊，都好重要啊，就是如果雇员必须要响强风暴雨下进行特别职务，咁就即系要向佢哋提供通讯系统同埋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系安全帽、连帽带、反光衣、雨衣、防滑安全水靴等。 吓，安全帽、连帽带、反光衣、雨衣、防滑安全水靴。全部冇喎，点算啊 ，Sarah 小奶？ 哎呀，即刻去买啦！采购部主管， 唔系呢单嘢由我负责，出面落紧大雨啊，行雷闪电，我有啲惊啊！ 哎呀，表妹，咁点算啊？ 咁恶劣嘅天气，梗系留响室内比较安全啦。所以话咧， 所有嘅应变嘅嘢啊，要及早买定同埋准备好噶嘛。 哎呀，咁我知啦。当台风又或者系暴雨过后，工作场地及设施可能会因为恶劣天气影响而变得唔安全，例如外墙、窗户受损等。因此喺台风或者系暴雨过后，雇主就应立即为工作场地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准备及采取合适嘅安全措施，确定工作场地安全之后，先至安排雇员返回地点。采购部主管，买多部原子粒收音机听下天气啦。 Sarah 小拉，有手机就得噶啦，我哋可以咧利用手机应用程式获取最新嘅天气资讯啊。 冇错啦，随住科技嘅进步，市民可以透过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入边嘅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服务，用户可以能够轻易咁样去掌握所在嘅位置，又或者其他选定地点嘅降雨同埋闪电预报。 哎呀，咁就真系好方便啦，星仔，你同六婶七叔。他们说啊，我会同大家一起呢为应对风雨季节做好准备，保证在恶劣天气出现的时候做足所有安全措施，就能够将恶劣天气对工作的影响减至最低。哎呀，我突然间肚饿添啊。哎呀，厨师星仔啊，煮啲嘢出嚟招呼表妹啦。 吓，呢单嘢又系我做。 恶劣天气，变幻莫测，做足安全自安心。我是何洁莹 ，Kira。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从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计较再亲昵我，爱若前提迎合对错，情人如敌对理性分析只不可。没有需要什么，没理想那样多，等一生安慰难度很傻。若要分胜负么，但你手一挥已不再如初。忘掉你更在忘我，我亦无我，将一生盔甲卸下讲和。如六岁盼没人爱，盼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更在忘我，我亦无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似欣赏我，以后谈完情没有爱，虔诚才获到你的赏识与未来，是我本性活该，受挫只配默哀，卑躬屈膝你才值得爱。若我哭你避开，是我不应该强迫你来爱。忘掉你 生归甲卸下港和，如六岁怕没人爱，怕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更像忘我，我亦无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